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住在陆家。陆妈妈心中一喜，但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嫌弃的摆手：“ 你去看看吧，我不想看到那小子。” 等潘明月走到了厨房，陆妈妈才斜着眼睛偷瞄了几眼他，心中一喜。看起来陆兆颖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没用。旁边那二伯看到潘明月挺识趣的自己走了，才继续同陆爸爸说道：“ 这次竞争难度太大了，童家那边几率也不高，具体情况我待会儿还要去童家一趟。” 陆爸爸深思了一会儿，才颔首道：“ 我知道了。” 二伯看了一眼陆爸爸，想让陆兆颖或者陆妈妈疏通一下关系。陆兆颖跟程俊走得近，陆妈妈跟 M 州的小姑子走得近，两个人都是陆家的顶梁柱，也是陆家其他人的重心。一般情况下，陆家没有人敢得罪这两个人。二伯也有些怕陆兆颖，到底没敢说出来，也没有留在陆家吃饭，说完了正事儿就离开了陆兆颖家。司机给他开了门，并看着陆家：“ 先生，我刚刚看到赵颖少爷带着一个女生回来，还给他开了门，他是不是就是那个……” 二伯摇摇头，想到刚刚陆妈妈的态度，陷入沉思。 事情还说不定，我们先去童家。 陆兆颖以前玩得开，没有少招惹花花草草，刚刚那女生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点，跟陆兆颖以前欣赏的类型完全不一样。二伯觉得问题不大，再过段时间陆兆颖应该就倦了。只是这还是陆兆颖第一次带人回家，陆二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，但又想不出来究竟是哪里。陆家，陆爸爸等二伯走了之后才看向厨房，用眼神询问陆妈妈：“ 你之前不是说这两人没戏吗？” 陆妈妈捡起了刚刚扔到桌子边的花：“ 多亏你儿子有高人指点。”“ 谁？” 陆爸爸诧异地看向陆妈妈。陆妈妈把花插到花盆里，头也没抬：“ 天机。” 陆爸爸站在他后面，一脸无语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又担心地开口：“ 那童家的事怎么办？明月这事儿，他们指不定给这姑娘使绊子。还有，上次这小子又不稳重地带人去了训练营，家族里不少人都记着呢，他这行为太毛躁了，不少人对这姑娘的第一感官就不好。” 陆爸爸语气带着担忧，还记着压着嗓音：“ 他要真喜欢人姑娘，也别这么害人呢。”“ 没事，多关心关心你儿子的事儿，怕是连明月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吧。” 陆妈妈听到这儿，又拔下了花扔到陆爸爸的脸上。陆爸爸确实不知道，别说潘明月，连陆兆颖现在的具体工作都是机密，陆家人并不知道陆兆颖在干什么，只知道他在一区任职。陆家说白了，重心就是陆兆颖，其他人距离陆兆颖的圈子还是太远。陆兆颖跟程俊那一伙人的事儿，他们接触不了，连陆爸爸也不清楚。陆兆颖从不跟人透露他的正事，陆妈妈能知道完全是因为经常跟潘明月聊天，潘明月对她几乎没有什么隐瞒。潘明月在陆家吃完饭已经是十点了，陆妈妈没有让她走，而是留她在客房。潘明月也不是第一次在陆家住了，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她刻意避开陆兆颖，没有怎么来陆家。但二楼最靠近走廊的那间房，陆妈妈一直给潘明月留着。潘明月记性没有秦然好，但也不差， 他一进房间就知道这间房跟之前的摆设几乎没有一点差别。浅粉色的基调，窗边还摆着两盆月季花，半掩的门外是陆妈妈跟陆兆颖说话的声音。潘明月靠着窗，他看着外面的灯火，听着传到耳边的声音，不由笑了一下。手中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施立明。 潘组长。 施立明这会儿还在教场，他刚帮着何晨处理完一处的人，正上车呢。 后天上午9点，你有时间吗？ 有。 潘明月想起来应该是特训的事儿，他正了神色。 那我老时间去接你。 潘明月在稽查院还是一个带调查的身份，他颔首道：“ 行。” 翌日，潘明月被陆妈妈带出去逛街了。陆妈妈热情邀请潘明月再住一天，潘明月拒绝不了陆妈妈。逛完之后，又回了陆家住了一晚。可能因为陆家气氛的原因，潘明月在陆家睡眠质量很好。第三天早上一睁眼就已经是8点了，他洗漱完下楼，就听到大厅里几个人说话的声音。陆尔伯又在陆家，还有几个主要管事的都在严肃地讨论着什么。陆兆颖懒洋洋地坐在餐桌边听着，其中一人正是潘明月见过的童颜。看到潘明月从楼上下来，陆尔伯愣了一下后立马停住到嘴边的话。其他几个人看到潘明月也意识到他是谁，都默契地停下来。尤其是童颜，两只眼睛都瞪大了，怎么也没有想到潘明月竟然在陆家。 起来了。 陆兆颖收起手机，眉眼一扬，起身往前走了几步。潘明月猜陆家人在商量钥匙，也识趣的不打扰。跟陆妈妈陆爸爸打完招呼后，就拿了牛奶跟两个包子，匆忙的要出门。陆兆颖知道一区9点选人的事儿，他拿了车钥匙说：“ 我送你。” 这赵颖他。 陆二伯看着陆兆颖头也不回地去送潘明月，愣了一下。童颜一句话没说，直接离开了陆家。大厅里安静了2秒，陆二伯又咳了一声。 看来赵颖确定是不跟我们一起去了，那我们先走吧，过了点儿我们就进不去一区了。 陆二伯心里很失望，陆兆颖这次是真的分不清缓重，竟然先送那个女孩回去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